对离世丈夫的沉思。安德鲁形容父亲是国家的祖父，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可能比任何人有更深切的体会。他为母亲感到难过，会支持他度过困难时刻。另外，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为菲立亲王举行特别追思仪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韦尔比主持。韦尔比在仪式中带领祷告，表示虽然菲立亲王离世时年事已高，但对深爱他的人来说仍然是难以释怀。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9:30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每逢星期日的晚上，大家希望已经习惯了听到呢把声音，同埋听到一啲靓嘅钢琴声啦。有钢琴声就有阿 Vince 喺度啦。咁啊，多谢阿 Vince 咧。虽然戴住口罩，暂时未唱歌啫。一阵间咧唱歌嘅时候，我都希望佢系暂且拉低个口罩去唱嘅。不过今日咧就最重要咧，就系我哋有除咗 Vince 之外咧，我有另外一把非常之靓嘅声音吓，大家都好熟悉嘅嘉宾。欢迎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谭嘉怡。 Albert 哥哥， 系啊，你好啊，你好嘉贤妹妹， 多谢你啊。 系啊，跟住因为咧喺50年嗰度咧就，哇，你做咗几耐啊？一共 差唔多两年时间。 你都有两年啊？ 系啊， 我睇住你入去嗰阵之前咧，唔系未有噶嘛。 好快就两年啦，真系、 已经两年啦，系啦、啊，因为我就唔系。唔系喺嗰度主持啦，第一、第二咧，亦都唔系上好多啦，咁啊间中跳上去唱一两只、半只咁样啦。 多谢你， 咁啊，即系经常都会遇到你啦。 嗯、 我哋都合唱过添啦。 系，我哋嘅相识就喺50年。 五十年。不过最近咧，50年就我已经系即系功成身退先啦。 冇错，冇错。 咁啊。有啲咩感觉啊？ 好唔舍得啊，真系 做咗两年噃。 系啊，差唔多做咗两年，即系喺里面系学到好多嘢。 譬如咧， 主持方面啦， 系啦，系以前就因为唱歌啫嘛。 系啊，系啊，因为主持方面即系跟嘉燕姐学嘢啦，即系点样搞气氛啊，同埋有可能执生嘅一啲技巧啦。 啊，系啊，我记得咧，你入去主持嗰阵仲有观众噶嘛？ 系啊， 系啊，嗰啲先至系好重要嘅。 系啊， 因为有现场，后来咧。就因为疫情啦，咁、所以咧就而家都未有可以有观众现场观众啦。 系啊， 我记得以前全部都系嘅。 系啊，开头有观众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学下点样暖场啦。 系啊，系啊， 跟住又点样同啲观众互动咁样。咁但系后嚟咧，疫情啊，就冇咗啲观众。即系虽然我哋可能真系个气氛会争少少，但系咧我哋都邀请咗好多嘉宾上嚟咧，即系撑翻起个场。 系啊，其实咧系啊，即系因为50年呢个节目咧，每一次起码都有成4-5个嘉宾咧，起码 系 咁啊，变咗咧系一个好热闹嘅节目啦。咁啊又有阿嘉燕姐啊咁样，即系差唔多几代嘅主持，几代嘅歌手，都会喺呢个节目度出现噶嘛。 系系。 咁啊，所以你系最新一代啦。不过而家谂下。都唔系最新一代咯噃，系咪啊？入咗行几年噶咯？ 哇，其实真系唔止几年，就嚟10年啦。 唔系啩？ 真噶，嗱，谂翻起《超级巨星3》咧，已经系10年前。 啱啱10年啦，嗬。 系，啱啱好10年。 哇 ！Oh my god！ 真系眨下眼。 系啊，因为我最初第一次见你咧，你仲未做主持50年啦，但系你主持劲歌金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劲歌金曲。 咁喺嗰度真系学到，同埋攞到好多经验啊！真嘅。 系啊，系。 因为每个礼拜都做啊嘛，咁所以其实好嘅，因为主持同埋唱歌咧系两件事，但系呢两件事咧往往又可以摆埋一齐， 系都有啲关联。 系啦，即系我细个就系咁样长大嘅，因为我细个喺欢乐今宵主持，自己有个MV 嘅节目啊，我系第一个咩叫 MV 咧？即系而家 DJ 啦，咁啊 MJ 嚟嘅我系，我就喺无线嗰度做 MJ 咯，即系介绍歌。即系主持，之前系 live 嘅，每个星期日，就系星期日，叫做新地任你点，咁咧就两个钟头嘅，咁咪去到咧就 live on live， 咁然后咧就一路讲嘢，然后就介绍啲MTV。 咁嗰次系咪第一次做咧？ 应该系全香港都未有人试过有 MJ 嘅。 哇！你惊唔惊啊？当时 我唔惊嘅，因为我由好细个已经成日出镜嘅。 哦。 因为我喺， 所以冇问题。 系啊，我做 TVB 仲耐过，喺香港电台嘅。 哦，系啊， 我仲耐啲噶， 啊、 因为我以前咧就未主持之前咧，已经系成日喺欢乐今宵唱歌。 系系， 因为欢乐今宵系 live 啊嘛。咁而家咧，阿智慧哥就话：，哇，一定要做一个 live 嘅节目啱啦，系嘛？即系所以变咗 live 咧，其实系好好玩，同埋咧观众会感觉到嗰一种现场嘅感觉咧，系兴奋好多嘅。你都知啦嚇，做個 live 啦嚇， 有喎，緊張得嚟又多即興嘅嘢咁樣， 好似而家咁啦，係 live 噶， 係啊， 十歲啦，對你嚟講已經係豐 富， 經驗非常豐富啊。不過咧就我諗一晚而家就啲歌手已經習慣好多啦，就係成日喺互聯網嗰度喺社交平台就開 live 啦。你都有試過啦，應該嚇。 有啊有啊有啊。 咁即係難啲嘅，因為以前嚟講咧嚇，咁啊喂。即系喺 TVB 都系排定晒先，如果唔得可以 NG 嘅咁上，系咪啊？咁但系呢度冇得排，唔好意思啊，嘉怡， 我中意玩，因为觉得有现场嘅伴奏啦，嗰个感觉其实都好正， 系啦， 边是弹得好好。 咁啦，咁我哋今日一个非常之清新嘅感觉，就喺2000靓歌就听你唱一只，我好想。 再喺度听你唱嘅歌，因为喺屋企咧睇电视嘅时候咧。啊、每一次播出呢只主题曲咧，我都赞嘅。啊，嘉怡真系唱得好啦！因为呢只歌咧就系、是、嗰、那个叫做乜嘢金宵啊嘛， 大厦， 金宵大厦啊嘛， 系啦， 有冇睇过啊 ？Vince 啊，即系有鬼喎！你都惊唔惊啊？金宵大厦主题曲咧就是、用咗阿 Danny 嘅《今宵多珍重》，又或者Not exactly 是 Danny 先的，是崔萍小姐的《今宵多珍重》，不过嘉怡现在有第三代的版本。OK， 多谢你嘉怡。 Thank you。 Bravo， 好听， 多谢， 系啊，喺我哋 live 嘅二千零歌再重聚，谭嘉仪同我哋唱出佢其中一只代表作《今宵多珍重》，咁诶好得意，咁你譬如你灌唱片啊，但系呢啲旧歌嚟播咁样啦吓，咁通常都会系新歌，冇人演绎过，咁啊自己去吓谂下点样摸索，咁但系嗱呢只歌咧，即系头先我都讲。第三代了、即是 Danny 已经咦怎样可以将它变成了新的今宵多珍重呢，就崔萍姐姐已经讲成很多年前，即是五十年前的， 是啊， 不止 普通话版， 是啦、普通话版、然后呢就鄭老师就写了广东，但是节奏完全不 同 了、但到你这个版本、哇拉到很慢这样。我是很兴，我很好中意将所有歌啦。其实我觉得好听嗰啲歌咧，一拉慢咧咁样抒情地唱咧，多数好听， 好舒服、 啊。系啦，即系又是一个啱嘅歌手啦。咁、我想问啊，咁你最初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话监制或者公司，话我有只咁嘅歌，俾只咩歌你听先？边个版本你听先？ 都系俾 Danny 嗰个听先嘅。 咁咪搞错喎，惊住佢好快 嘅。系啊， 手就好轻快。 是啊，我就是其实一收到这歌的时候个压力都几大的。首先是 Danny 哥哥的歌。 是啊。 咁我又知道很多人都翻唱过。 是。 而且今次这个是这么静的一个版本呢，其实都怕自己真的很难去 handle， 因为很多位置呢要唱得很细致。 是啊，是啊。 即是做一些戏呢，其实真的哇很难控制。 是啊，同埋都几有信心去，即我不是说只是唱，你唱你、啊他希望你这样唱啦，监制。或者即个节目的监制，或者是不是监制会说、哎、不如我们拉慢来唱，是不是哪个说的？ 是节目。即是劇的監製， 劇的監製希望是用這個，因為其實都很大膽的，因為從來呢那些電視劇的主題曲呢、很少這麼慢的、不夠膽這麼慢，哇會不會我節奏很快的嘛，是 的， 又不是播完整隻播， 是的，今次呢是的就是看他的、即劇的內容呢的又很襯這個慢版， 是的， 而且他開頭片頭呢做一做、主題曲的時候呢，他將這劇的片段呢再剪輯埋成個 MV 咁、其實真係好 match 咯，所以嗰個係一個好成功嘅節目啦、一個好嘅劇，同埋有首好好嘅第三代嘅今宵多珍重，恭喜你， 多謝， 非常好聽。係啦，咁阿嘉怡咧，我唔知道你唱歌嘅成長嘅路係點啦，不過我又覺得。即系你因为你做咁耐主持啦，口齿伶俐啊，讲咁多嘢，唱咁多歌，每一次都唱噶噃。五十年你每一次都唱歌噶嘛，几乎啦。咁你啲咩歌都要唱啦，就算本来唔识唱嘅，都要好快， 都要学嘅，都要 即系要学啦。咁所以咧就今晚咧，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都希望谭嘉仪咧，既然唱广东话啦。又唱英文都唔出奇啊！你又唱英文歌大噶嘛？ 系啊，都中 意，都有中意。 系啊， 国语啊，梗系走唔甩噶啦。不如我哋又玩系唱国语歌啦。 好啊。 当然系你自己嘅 choice。你中意啲咩国语歌？ 我好中意阿黄小虎嘅一只《没那么简单》 啊，好啊， 好有 feel， 我觉得呢只歌。 好啊，好流行嘅一首， 送俾大家。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看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

烦人的感恩你，点点的感恩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声声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玛丽医院一名手术室经理上个月底以电邮通知20名同事有关两名病人嘅手术室安排，但系部门其后发现附件档案隐藏大约130项早前已经完成嘅手术室使用记录，涉及病人英文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简单病症及手术名称。院方就事件引致不安表示歉意，如有需要会配合私隐专员公署的跟进，相信有关内部电邮并没有于院外流传造成资料外泄。院方说，虽然有关电邮属于内部文件，但是由于涉及多名病人个人资料，已经提醒员工传送相关资料时要谨慎处理。一名35岁女子上个月中接种伏必泰疫苗后出现严重敏感反应，连续两日需要接受注射肾上腺素。据了解，她在上个月18日出院。一名女子在中大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后，嘴唇肿及唞不到气，注射肾上腺素，其后到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治疗。第二日要再次注射肾上腺素。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形容情况罕见。一名58岁渠务署承建商员工日前工作期间不适，当晚送院后证实死亡。他在去世前23日，即是上个月的16日，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卫生署表示，死者本身有吸烟的习惯。他本月8日，即是上个礼拜四晚，在渠务署协调控制中心工作期间，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其后不省人事，救护员到场时发现他心脏骤停，送院后证实死亡。署方指，这名男子曾经在林士德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贵中心接受观察时并没有不适记录。有关个案会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引述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指，信和集团表示旗下的港岛太平洋酒店被一间公司租用作员工使用，并非结业。在港岛太平洋酒店门外有告示，指酒店暂停运作。大堂内服务台未见有职员，酒店停车位置被拉起，封条不准进入。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普遍明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少年，少年，唔想俾主流行业困住你， 想发展自己的工艺、设计以及多媒体制作， 只要你勇于尝试，唔怕犯错，就可以加入 Trial and Error Lab 实验室伙伴计划。 Trial and Error Lab 嘅实验室伙伴计划咧，其实系一个一年一度去招募年轻嘅手作工艺师、设计师或者多媒体嘅制作人咧，加入我哋，使我哋喺佐敦啦有一个共享工作空间。咁可以係包括佢哋係想探索下佢哋自己個品牌經營係點樣啦，又或者係去探索佢哋創作啊或者發展嘅方向。例如話有啲朋友係我用一啲新嘅物料咧結合做創作，又或者探索下跨工藝做一啲藝術呈現，亦都有一啲咧係多元議題嘅計劃，例如做環保啊、地區營造呢啲都 OK 嘅。 創辦人黃玉娟話俾你知，喺呢一個 Share Space， 一眾年輕嘅工藝師有好多有機嘅交流同埋合作。 举个例，有一个是做手雕印章，他是关注海洋保育的，而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做和谐粉彩，咁各自各精彩嘅。咁有一日和谐粉彩嗰个女孩子见到呢，就话哇好靓啊啲印仔，不如吸落我啲和谐粉彩上面系点啦。又发现咦，效果是出奇咁噶，好似一条好大嘅鲸鱼喺个深海上面游嘅一种感觉咧。咁呢一个跨工艺嘅合作咧，创造咗一种新嘅艺术嘅呈现。咁而呢两个嘅工艺师咧，后来一齐做展览啦，亦都一齐系出咗年历啦。 Trial and Error Lab 实验室伙伴计划 截止报名日期2021年4月18日， 详情请浏览网站 trialanderror.hk， 又或者系计划 Faceboo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苗推出了，对大众都是一个喜讯。不过亦都明白部分人士会担心，万一接种之后出现问题，会不会有保障呢？其实政府就住呢一点，就推出了10亿元的疫苗保障基金。只要符合以下两项条件，就可以获发一笔过拨款。第一，就是严重异常事件获注册医生证明。第二，就是专家委员会未能排除事件和接种疫苗无关。而这个基金申请必须要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之后两年内申请的。当然接种疫苗之后，大家都会想身体健康，不希望动用到这个基金，所以大家接种之前有什么问题都应该问一下医生意见啊。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为何又朝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 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 时间到了9:38，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睇睇今日嘅天气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喺22-28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方面，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嘅。哇！我其实今日晏昼都喺户外，哇！突然间就变咗好似夏天一样， 系啊，但系好天、 啊，好天啊！但系好天得咁大咧，佢又好干嘅，即系湿度60%+。 哇！ 咁我而家系发觉咧，即系香港嘅天气咧，即系人哋话诶四季如春啦。咁我哋而家呢个春天嚟噶嘛，应该即系四月，但系即系好似系有四季喺度，除咗冬天就今年好少。但系咧，今日即系好似秋天。诶，唔系，琴日好似秋天，我琴日喺户外啦，今日喺户外，就今日好似有少少夏天， 每一日都唔同嘅季节。 之前系有春天啦，春天系间中玩下咁样咧，有啲雾啊咁样，咁所以而家嘅地球咧就真系都几特别啊， 系， 即系好似啲人嘅心情一样， 变化好大， 变化太大啦， 变幻无常， 变幻无常。不过咁啊，真系有啲你讲起变幻无常咧、有好多嘢咧，我哋以前都好似习以为常，好容易啫。譬如话，我中意玩，我咪听日搭飞机去台湾咯，真系有嘅。即系而家决定听朝就去啦，即兴咯，去日本都得啦， 系 咪？即系香港人好兴噶啦， 我都试过， 你都试过咧，你都睇你个样都似噶，中意 shopping 嗰只啦。 即系今日 book 机票，跟住后日飞咁样。 不过而家就惨咯， 系 你系想啊？即系几耐冇搭过飞机啊？好少噶，即系我以前都未试过2年未搭过飞机 嘅，真 系好耐。咁啊，所以变咗咧，希望以后呢一个夜班机咧吓。就多翻人啦，咁个社会先至会繁荣啲。咁同埋咧，就可以好似嘉怡呢啲咧，可以又去 shopping 啦，开心啦。同埋咧，你做咗 TV 之后咧，我谂都好忙，走唔甩嘅，系咪啊？ 做咗 即系50年啦。 哦，咁都系嘅，因为每个星期都要开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有时咁啱，佢哋可以。即停廠幾日嗰啲咧， 有嘅咩？ 有啊，因為可能太多存貨嘅時候， 係啊，我試過嘅。我以為你個個禮拜好似箍住個身咧，2年走唔甩。 哦，咁又冇。 我又想問你，譬如你做一個咁樣主持啦，咁啊有時又要唱歌啦，有時要主持，要做幾多嘢？你要做幾多日嘅工作嘅？ 其實真係唔定嘅，因為每個禮拜咧，除咗一啲固定嘅一啲主持嘅工作咧，咁有時又可能有一個節目想揾你做嘉賓喎。 另外嗰啲節目梗係啦， 係啦係啦。 我話淨係50年啦，你係咪要可能要開一次會對一對稿咁唔使噶啦？ 我唔使啊。 咁然後咧就如果要唱歌咧，又要 我要翻去彩排， 翻去彩排啦。 係啦， 當日就唔使講啦，即係錄影嗰日咁樣，兩日到啦， 兩日到。 不過 TV 度真係冇分日夜噶啦，好似搭飛機一樣，日機夜機都係一樣。不過你今日咧就揀咗好多你啲前輩們嗰啲歌啦， 係啊，我好中意嘅 遺憾啊嚇，遺憾啲歌好聽嘅。好啦，我哋即係將呢一個感情咧就放喺呢一班機嗰度嚇，唔係淨係談情咁簡單，而個心裏邊咧可能希望，我搭夜機啊，做夜機去晚機返都冇問題，恨咗好耐啊。 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己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道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 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深可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到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深可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今天起的每晚纵有星光灿烂，惜心灰意冷，我更暗淡，路更弯。今天起的每晚，你要珍惜岁月，不必感叹情缘或某日再返。原谅今宵我告别了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怎可了，全是你一生轻飘，无情地把我当玩笑，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 慧娴嘅歌叫做《夜机》，我哋刚刚如果你扭开收音机的话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同先同我哋演绎《夜机》嘅谭嘉怡啊，系咪啲同事都叫你嘉怡啦？ 系啊系啊， 有冇英文名嘅你？ 我好少用， 好少用啊！ 我以前叫 Carrie 嘅，但系咧入咗行之后， 未听过，未听过啊！我 未听过， 未听过。 其实入咗行之后都冇用过。 系啊，其实好嘅，因为冇。咁亂啊嘛，係咪？究竟叫英文啦，定係咪啊？即係好似你個同事咁啊嚇咁啊，阿 Albert 咁啊，我又我醒一醒嘅 ，Albert 咁樣我淨喺個喺化妝間嗰度啦 ，Albert 喺我梗係邊個揾我邊個揾，唔係揾你喎。欧永权 哦， 撞名都有嘅，真系第一次啊！其实有嘅，我都遇过好多 Albert， 不过咧就艺人方面咧系第一次 嗱， 咁所以咧我同佢好搞笑嘅，大家一见亲面都系点话 Albert 啦，大家都系 大家叫大家 系啊，好玩。因为嘉怡咧就演绎呢就叫做夜机啦。咁啊，头先我都问你，你系个音乐历程咧喺你，梗系喺细个开始啦。即系你呢一挺咧，一听就知道好细个中意唱歌嘅，系咪？ 其实系啊，啱啱嗰首《夜机》咧，都系我三四岁嘅时候咧，即系爹哋买咗嗰啲好大嗰啲大碟啊，系咪叫 LD 啊？ 系 LD 咧，系即系系影碟嚟嘅， 系啦系 影碟嚟嘅， 嗯 LD 嚟。 咁嗰阵时就系呢一首就系里面其中一首歌，咁我就成日都播，哇！ 所以你已经入晒脑， 系啊， 细几岁就识唱啦， 真系我谂三四岁啦嗰阵时。 你讲起嗰啲 LD 咧，即系如果大家而家仲拥有咧， 千祈唔好抌啊！ 好值钱啦， 好值钱嘅。因为而家我唔知几值钱，我唔知道。不过咧，当时都系夸张地值钱嘅。 系部机值钱啦，定系啲碟都值钱？ 部机即系睇下你用咩机啦。咁但系嗰只碟咧就未试过买一啲咁贵嘅碟嘅，系千几蚊一只。 哇！而家定系以前 嗰阵啊？咩而家？唔系而家炒到千几蚊，系嗰阵系公开发售，千几蚊噶。你嗰只慧娴嗰只咧，应该咧，你有冇慧娴个样喺度噶？ 啊，佢系集锦碟嚟噶。 系啦，有冇慧娴个样喺度噶？ 好似有噶。 有咧就系原装，即系咩叫原装咧？其实其他未必系翻版。咁、嘅意思即系话咧，你会见到以前嗰啲呢啲影碟咧、就有好多人行来行去咁喺个郊外度啦。 哦，唔系嗰啲，唔系嗰啲。 即系嗰啲咧，佢又唔系翻版嘛，佢又攞咗个歌嘅版权咧重新奏过。咁、哦、你揿入去个唱嗰个咧，又唔系嗰个原唱者嚟嘅、即系翻唱啦，都冇所谓嘅。咁、但系咧，里边就冇嗰个歌手嘅样嘅。咁、然后最贵嗰啲咧，就系、是、你嗰只啦。咁、个原装正版咧，即系譬如你谭咏麟就谭咏麟个样嘅，陈慧娴就陈慧娴，张学友就张学友嘅。咁你谂下，咁仲要系集锦嘅，集锦，所以咧。其实就开始啊，最初冇咁贵嘅，我记得。点解太受欢迎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出唔切啊呢啲碟。咁、如果唔系呢啲原装正版嘅公司拥有版权咧，就自己拍咯。即系求其揾两个即系演员啊，靓仔靓女咁啊，喺个沙滩度咧，一系拍四只都得噶。 哇，咁多！ 梗系啦，你睇到佢又唔使夹口型，又唔使演戏，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喺左行去，右行去，左行去，咁咪四只咯，系咪？咁然后咧就啲歌啊点搞咧？啲歌咧就揾一啲即系歌手咧，系、其实佢又唔知边个嚟噶，即系一啲代唱歌手啦，咁啊录音室嗰度录咯，咁啊唱落去咯。 咁音乐佢哋又重新， 因为就重新做过嘅。 哇，咁呢个都嘥时间。 诶，好快嘅，嗰啲叫工厂式啦。 哇， 我识嘅好多音乐人咧，啊，即系。阿乔嗰阵可能未出世啦，如果唔系你都有机会即系接好多呢啲 job 做，即系譬如蔡国权咁啊，系佢最初未做歌手咧就做呢啲嘅，即系做音乐，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快噶，佢哋做得啊，咁啊即系当然就冇原装正版咧咁犀利咁认真啦，咁原装正版亦都好嘅啫，你个耳鬼已经听惯咗，系咪？即系你听夜机。哇！直情就係陳慧嫻嗰只嚟噶嘛， 係 幾好啊！咁啊，即刻代入咗落去啦。話不過咧，即係講起呢啲樂壇嘅往事咧，係好多嘅。即係由於你頭先講起一個 LD 呢個字咧，即係可以講一日一夜都未講完嘅。因為好多我哋香港一路喺音樂嘅成長嘅歷程咧，好豐富，即係可以講係百花齊放，因為。所有全世界嘅呢啲广东流行曲咧，个爆发地同埋个即系出品地咧就 系 香港啦。 系啊， 全部都系学香港嘅，即系唔 以前好劲， 冇噶，大陆未有啦。咁所以你头先唱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好受欢迎。因为你可想而知啦，卖到千几蚊一只咧，等于而家几多钱，我真系唔识计。 可能万几蚊一只。 系啊，即系可能十倍噶，即系如果你计楼价计。 仲要30年前咯， 系噶，30几年前噶。咁所以变咗，即系佢就炒到好贵咯。咁所以千祈唔好搬屋嗰阵啊，唔要咯。咁啊，咁啊嘥咗。 死，我唔知道我有冇抌到我嗰啲。 都唔紧要。其实你头先最重要咧，唔系只碟嘅， 系 最紧要系嗰种。memory 嗰种情怀， 你三岁嘅时候已经学咗呢只歌， 冇错。 不如咁啦，跟住落嚟咧，就睇下你细个嘅时候咧，几时学英文歌嘅咧？ 几时学英文？可能真系小学， 唔出奇啊。 系咯， 不过又唔会都。不过如果你咁早熟咧，即系音乐 musically 系 好早熟啦。我估你吓三岁就识唱歌，咁诶，多数都会唔会。唱儿歌啦，我谂你细个少啲儿歌 少啲咯， 唱亲啲大人嗰啲情歌啦。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郑秀文嘅，咁咧我就成日咧会买晒佢嗰啲演唱会碟翻屋企，系咁煲。跟住嗰首英文歌，即系我今日预备咗嘅一首英文歌，都系因为郑秀文。 哦，佢喺个 live concert 度唱过。 系啊系啊，佢翻唱过，咁所以我先至识呢一只歌。 咁你又唔使问啊 ，Vince 识唔识弹噶啦？郑秀文嗰啲佢九成都识嘅。系啊，阿 Vince 唔该，呢只歌你啊，嘉怡你自己介绍啦。 好，呢只歌叫做《Woman in Love》。 dream is gone is a lonelier place. I kissed the morning goodbye, but down inside, you know we never know why. The road is narrow and long when eyes meet eyes, and the feeling is strong. Turn away from the wall, I stumble and fall, but I gave you it all. I am a woman in love, and I'd do anything to get you into my world and hold you within. Is it Woman in Love， 其实呢歌好耐噶啦， 系啊， 都我谂会唔会系即系应该系睇下先系七十年代， 真系噶， 系噶， 哇， Woman in Love 好耐，咁诶都好多好多人翻唱啦，即系 Barbara Streisand 啊，应该 Three Degrees 嘅呢只原唱系， 哦系咩？我以为 Barbara Streisand 系原唱添， 可能系，可能我冇记，我成日记错噶。你唔好当我一讲就啱， 我都唔知嘅。 你唔好以为 DJ 咧就系一个电脑嚟，即系我觉得唔需要记嘅，因为最紧要系中，即系欣赏到个直觉。 嗯， 因为而家咧就好啦，个责任咧就俾咗电脑啦，或者我哋嘅手机啦。如果大家唔系好 sure 嘅，咪揿我嘅手机咯，可以揾得到嘅吓。Strison 系应该最初听都系佢，咁所以但系以前咧。有一对三人的组合叫 Three Degrees，黑人来的。以前很多的，如果你说在六七十年代的乐坛，我们那个乐坛就不用怎么选的了，因为未有中文歌。 即係未有廣東流行曲嘅，即係你未出世嗰陣啊，講緊。咁咧，咁咧全部都聽英文歌嘅香港嗰啲年輕人。 所以後嚟先有一啲即係翻唱外國嘅一啲廣東歌，係咪咧？即係將佢譯做。 哦，嗰啲好多啦，係啊，即係初期嘅廣東樂壇咧。就算是流行咗啦，譬如許冠傑開始都係自己作嘅嗰啲歌，咁風格咧就來自外國噶啦，唔使講，所有嘅歌手都係來自外國，即係、因為嗰陣係冇，我哋唔會學粵曲噶嘛，即係我哋個個都係揸住吉他或者係唱夾 band 嘅，許冠傑夾 band， 關正傑夾 band， 林子祥夾 band， 個個都係彈 band， 咁所以佢哋唱廣東歌都好咧，都好好英文咁樣唱嘅，頭先佢分分鐘需要你，佢係作嘅喎，咁但係你。一聽就知道唔係嗰啲粵曲嚟噶啦，都成啲英文歌咁樣。 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頭先講嗰啲英文歌翻做廣東歌咧，多到雨後春筍一樣，即係好多英文歌，應該可以揀十隻八隻同你分享。 好啊好啊。 誒，我哋而家都睇下個鐘咧，即係如果你講緊呢啲樂壇咧，即係講到今晚十二點咧，就好快講完。不過我哋仲有兩個鐘頭，一路去到十二點，我哋聽下譚嘉怡同埋我哋一齊。分享我哋往日嘅情怀，同埋当然好多往日嘅靓歌，一阵间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风骚正安常性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亲爱的你。 时间到了10:07，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大家好。Vince， 唔该晒，个强为最多谢嘅咧就系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第一次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嘅谭嘉怡啊！ 多谢 Albert 哥。 之前咧你做五十年嘅时候就好忙啦， 哦唔忙， 即系冇办法可以咧就即系不过你嗰代嗰啲譬如参加巨星啊呢啲咧，都忙嘅。因为都咁多届啦，咁同埋好多演出啊，咁样出边嘅演出又有啦，咁所以咧就少嚟。好啦，其实都好噶，你可以嚟多啲电台啦嘛。 系啊， 以前会真系冇乜机会。 我终于等到机会可以上呢一个节目，因为我记得喺之前五十年嘅时候，我哋都有倾过。 系啊， 我好想嚟呢个节目度唱下歌。 因为有啲原因啦，有啲原因啦，唔解释啦。都唔关你事，又唔关我事。 系 ，OK， 好。咁但系好开心可以今日我哋请到嘉怡啦。咁因为点解咧？嘉怡系一个年轻嘅歌手，所以你叫我哥哥好啱嘅。咁但系咧就好特别噶，你咧？就演绎咗好几次嘅旧歌翻唱，譬如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你嘅代表作《今宵多珍重》，都系好旧嘅歌嚟。但系你能够咧，即系嗰啲歌咪你未出世，有排都未出世嘅时候咧，你可以重新演绎到你自己嘅味道。呢、這个可能即系拜你屋企咧，成日即系喺细个时已经俾歌你听。 系啊，都系好多谢，即系爹哋啊、妈咪，佢哋都好中意音 哦，所以成日播歌。 系啊， 呢个一定要有即系自细分途嘅。如果唔系你嗰啲音乐咧，嗰啲旧嘅音乐，尤其是旧嘅歌曲嘅旋律咧，入唔到嘅你个脑嘅。即系如果你重新话，我大个先至学咗可以嘅。不过咧，即系我哋譬如行内人咧，佢哋啲音乐人都话，哎，有冇个？佢哋講到好地道咧，有冇嗰陣除啊？咩叫除咧？即係嗰陣味啊！即係如果你唔係咁樣聽嗰啲歌，但係譬如唱英文歌咁先算啦，都係即係仔細聽先至會有嗰種即係唱英文歌嘅味道。即係學歌唔係話我字正腔圓或者我啱曬拍子或者啱曬音咁就得嘅，係要有嗰種味。我而家咧有一種味咧，就係哥哥嘅味道。哇！即系唔系我啦，但系即系我哋众人喜爱嘅哥哥啊，张国荣，佢有两首合唱歌都系同阿 Elisa Miss Chan Chan，Miss Chan Chan 啦，系啦，你哋认识嘅 Miss， 一认识就已经系 Miss Chan Chan 噶啦。当年佢哋合唱咗呢一首叫做《谁令你心痴》，我哋不如将呢只歌咧，即系由以前一路跨代啊，带到你而家即系新一代嘅歌手，点样演绎咧？嗬？嗰陣味道，會唔會我哋仲係好似叫 fragrance 咁樣，有啲餘韻仲未散？何時無聊地嘆氣，可會說我知手中的康乃馨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 我会失理智，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Just a woman。 哇 ，Albert 哥你真的很好听。 咩话？我好听。 你真的唱得很好听。 诶，有啲美女一起咧，我就会好投入唱情歌嘅。啊，你头先唱嗰只 Woman in Love 啦，呢一次咧你又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啊？你 系啊，成日 fall in love。 你 fall in love 咗几多次啊？我计唔到啊，长得就系，得啦，唔使计， 唔使计。 呢啲女仔私事唔系，唔好咁八卦，唔好咁八卦。我哋啲节目咧，尤其是我，好似我从来未问过人呢啲私事噶，系一次，因为我唔系做访问噶嘛。 系 啊，我永远都 系讲音乐， 讲音乐同埋播音乐啊，介绍音乐啦。 冇错。 咁所以，不过咧，我成日好多即系关于情事嘅嘢咧，又在我节目里面的、因为唱歌嘛， 有 些歌全部都是情歌来的，即我相信有又不是全部的，我想有七八成的歌呢，无论中尤其是中文尤其是广东歌、都是情歌居多， 是啊，其实都是，尤其是现在可能一些、香港一些 pop 的歌呢、很多时候都是要惨情歌啊， 都要惨情噶、啊，真系啊！点解要一定要咁惨？咁后生， 我都唔知 咁多惨情歌，真系。 我都好多惨情歌。 系啊，你佢讲嚟讲啦，即系诶，一阵间咧，我会迟啲会介绍你嗰只新歌。 系， 歌名就唔系太惨情，叫好情人。 嗯。 是不 是？是啊， 不是很惨的，是 其实不惨的。 OK， 一阵间慢慢等你介绍。 好啊好啊， 下半部分我们还有一路到十二点的嘛，我们整晚的嘛，讲前讲塔没问题， 留一阵先讲， 是的，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等下刚才已经 fall in love 了，你不要在情网那里即挣扎得太耐，好攰。 冇错。 咁啊，咁啊，头先只歌叫做《谁令你心痴》，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嗯、啊，多谢阿谭嘉仪啦，吓一个年轻歌手咧，就唱翻呢啲经典旧歌咧，我觉得感觉好特别嘅。 嗯。吓， 因为我成日都有个漫画符号嘅，啊，究竟后生嘅识唔识演绎呢啲，或者佢演绎嘅时候感觉系点咧？咁、嗯。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今晚就好啦，因为阿嘉仪咧就好多旧歌都识唱啦，无论系广东嘅、国语嘅，或者系英文嘅，都会系咪？咁、 嗯、 如果讲起国语歌咧， 嗯， 你有好多噶噃， 都好中意嘅，其实 至少还有你， 嗯， 非常之热门嘅一首歌啦，因为。我做咗呢个节目咁耐咧，好多女歌手上嚟， 系 好多时候都拣呢只歌， 系咩？ 系噶， 我呢只歌好感动嘅，因为 真系好听嘅，唔使讲啦，吓已经 hit 咗好耐。 嗯， 咁其实有个实验都系嘅，因为越多人拣嗰啲咧，就即系话，多数都好听嘅，因为唔好听唔会咁多人唱，即系谂住我又唱我又唱咁样。咁、 嗯、 唱歌都系咁啦，梗系自己喜欢觉得好听，我先至会演绎嘅，无论唱。职业嘅或者唱 K 嘅都系啦，梗系唱自己 能够 系中意同埋投入嘅歌。 冇错， 好多人都会唱得好好听嘅一首，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懂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恨我的意。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将心的痣握住记得在哪里。 至少还有你，大家都好喜欢的一首歌。多谢嘉怡。 Thank you。 刚才呢就我听你唱英文旧歌啦，也都唱很多中文旧歌。 嗯。 我现在就想，因为你很奇怪的，就是初初我第一次听你唱金丝多珍重也好啦，或者甚至有了你啊那些，全部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旧歌啊，为什么找个后生女来演绎又演绎得咁好呢？咁所以呢，我现在想即是做一个实验。 嗯。 有一首很旧的经典的歌。比我的時間仲耐好多，因為是超過半個世紀之前嘅。 哇！ 外國有個金曲的女歌后， 嗯， 啊，就叫做 Patti Page。咁當然你有排都未出世啦。咁佢有一隻名曲咧，就而家咧都係美國一個省份，你一定聽過，叫做田納西州咧 ，Tennessee 咧，就連呢只歌咧，就已經係變咗呢個省嘅，即係。一个州啊，呢个州嘅州歌， 州歌嚟， 系啦，州歌啦。之前系政府讲明话，我要立咗佢，就是、代表咗我哋嘅州，因为太出名啦。 系 咁，对个州个形象啊、旅游啊，好大影响噶嘛， 系咪？ 真系噶，我谂好多人都未必识田纳西州啊。咁但系有呢只歌之后咧，即系呢超过五六十六七十年咧，都好出名，就是、因为呢只歌、 嗯、 叫做田纳西嘅。华尔兹，咁我而家唱一次出嚟俾你，你之前当新歌啦吓，因为 你有排都未出世嘛，你觉得点咧？或者你因为你演绎开旧歌，所以我要俾你听。 好啊 ，Tennessee Waltz。I was waltz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The beautiful beautiful Tennessee was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s. Wow. 嘉怡有冇听过啊？ 冇听过， 冇听过。咁你觉得呢啲有啲系旧歌，呢啲 oldies 啦，我哋叫做即系超级嘅经典金曲系点嘅咧？ 我觉得 Albert 哥你直头系将呢只歌咧系赋予咗好多画面喺入边，即系你将我系带咗去另外一个国家添。 唔系， 即系我一听嘅时候，我觉得好似系去咗美国一啲可能小镇嗰度啦。 系啊， 跟住咧 喺 Tennessee 系。 系啦，跟住可能系一个圣诞。跟住坐喺个火炉隔篱，喺度听紧呢只歌，真系好正。 但系呢只歌咧就真系即系田纳西咧，佢最出名咧叫 Nashville 嗰个地方咧，就系嗰啲country music 嘅，即系佢哋嗰啲 country western 咧，嗰啲叫做乡摇歌曲嘅。 呢只算唔算系？ 呢只系直情系一定系 country 嚟噶，系啦。以前佢哋好爆棚嘅，即系喺。即是美国不是两东西岸的大城市啦，即是不是城市金曲，是那些田纳西的就是中西部啊那些香 油歌。所以真是民歌王子。 不是 这个名字真 是。如果你听到原装正版呢，仲真是你会晕低。因为 Patty Page 呢唱这些金曲啦，即是所以他成为即是这么久的金曲歌后。那我就跟你一样。其实呢啲歌唔系我嘅年代，但我自细咧唔知点解就好中意听呢啲。 咁系咪自细已经英文咁好咧？点解可以唱到成个外国人咁样？ 咁其实咧好坦白讲，我大部分即系我由开始学英文咧，全部听歌开始学，因为我读到中学啲英文都真系好麻麻。 系咩？ 系嘅，我主要就因为 中学之后开始 之后先至学，即系点样学咧？我就有一个 stick house 度唱歌，因为啲客人全部都系外国人，同埋我每全部都要唱英文歌，唔可以太失礼，即系唔可以丢架，咁所以咧成日学，即系同埋咧要问人，同埋同埋你倾偈，不断唱呢啲英文歌，所以听歌嘅英文咧，各位家长。各位家长真系好有用噶， 系啊！ 十点半有新闻报道啊，我哋请阿嘉怡唱翻多啲英文歌先。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35岁女子上个月中接种伏必泰疫苗后，出现严重敏感反应，连续2日需要接受注射肾上腺素，一度入住深切治疗部，已经喺上个月18号出院。卫生署表示，初步诊断有关情况属触发严重过敏反应。卫生署话，呢名女子本身健康，上个月15号接种伏必泰疫苗后5分钟。上肢和下肢出現皮疹，呼吸急促並且有喘息和心悸，在現場接受腎上腺素治療，轉送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療。個案已經在上個月26日發布的新冠疫苗安全監察報告公布。中央提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並增設選舉委員會召集人制度。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中央沒有就此找過他，又說將來若果有新的崗位，不只是特首或者召集人，甚或其他崗位對國家及香港有利，他都願意盡自己力量去做。梁振英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人大常委會將有關兜底工作的責任及權力交給召集人，是信任香港人，針對非常情況有備用做法是好事，他不知道是否有一錘定音的效果。他又說，若指日後議會的政治光譜沒那麼闊，是少了反共、反華及不愛國，跑到西方國家要求制裁中國的人，應該排除這些人在治港者行列。菲律賓防長洛倫澤納和美國防長奧斯丁舉行電話會議，討論南海局勢，雙方都表示期待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菲律賓國防部發表聲明，指兩國防長亦都討論過地區安全局勢。 報道話，奧斯丁重申雙方軍隊互訪協定的重要性。菲律賓外長洛欽日前亦都就南海問題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雙方表示關注中國船隻集結在有爭議的牛轧礁水域。布林肯當時強調，美菲互惠條約適用於南海。在北京，外交部早前指牛轧礁是中國南沙群島一部分，中方漁船在有關海域作業避風，完全是正常之舉，合理合法。英國安德魯王子透露，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形容丈夫菲立親王的離世為她的人生帶來巨大空虛。安德魯是女王和菲立親王的第二位兒子。安德魯說，溫莎堡舉行家族禱告之後，母親陷入對離世丈夫的沉思。安德魯形容父親是國家的祖父，母親伊莉莎白二世可能比任何人有更深切的體會，他為母親感到難過，會支持他渡過困難時刻。另外，英國坎特伯雷大教堂為菲立親王舉行特別追思儀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主持。韋爾比在儀式中帶領禱告，表示雖然菲立親王離世時年事已高，但對心愛他的人來說仍然是難以釋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创办人远清博士 William。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外国的公司企业，他们是定期会向公众透过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来披露他们有关于能源方面的表现，即是说他们悭了多少电，减了多少碳这样。其实这些报告很多时他们都会列明公司每年用多少电，更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定到一个悭电的目标，就是说下年我悭多少%的电呢。如果在外国来说，他们一定他可能会定成5年的目标计划，每年都悭几个%，哇，加起来其实都很犀利。但是在香港就比较被动了，通常都是今年讲下年会怎样做，甚至有一些外国的公司它更加的进取，就是他们会定我去到2050年就100%全部用了再生能源，那这样就可以帮到地球了。香港的地理位置就很难有很大规模的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等，但是由悭电入手，透过人工智能 AI 咧，而家嘅科技咧可以分析到出边嘅气温啊、人流啊、数量啊、热力嘅分布啊，咁咧能够咧好准确地把握啲数据去帮整个系统悭电，所以要把握呢个机会，一齐悭电、减碳、救地球。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收音机此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悼念谁人，长离别那天你今生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已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眠，感触岁月空虚，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愚昧的旅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听从来生，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和梦。 阿边士，多谢你带我哋去西雅图，因为西雅图的天空咧，系呢一只歌可能原本嗰个意念吓都未定。咁诶，嗰只叫呢只叫做缘分的天空啊嘛，因为点解会改呢个名咧？我估以前啊汤宝如诶冠嘅时候咧，啱有出电影咧，就叫做《西雅图的天空》。 嗯， 咁诶好出名嘅嘅电影嚟嘅，好有 mood 嘅。唔该晒啊，泳师嘅 Vince 同我哋唱咗呢一首歌，时间系10:39，你听紧嘅当然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而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谭嘉仪。 Hello。 咁啊，平时咧就睇下嘉仪主持啊、唱歌咧，即系唔好话99%，我谂100% 都系 TVB 啦，系咪今日咧就啊，好难得咧，即系第一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都应该嘅，你要还啦，因为我成日都去你个节目。 我都话好想上嚟嘅，真系。 我哋都讲咗一段日子嘅。 系啊。 咁咧就恭喜你之余咧，即系你有只新歌嘛。 嗯。 叫做《好情人》啊。 系啦。 我头先问过啦，头先公开咗讲过啊。不是伤感的， 嗯， 名字好好啊，究竟里面讲什么呢？ 其实即是听个名字好像很 sweet 的，但其实呢就即是内藏玄机，就是想讲说你以为对方是一个好情人， 哦， 但是怎知原来他一直是扮一个好情人， 哦， 是啦，去到最后我都 是决定放低这段感情啊，跟着就宁愿等待真正的好情人， 哦， 是啦， 即是都是合乎这个即是爱情路上的常态的，经常会发生的这些。 是啦。 即是如果你说啊好好 sweet 咁样呢，嗰啲歌好似好难 hit 咁样。真係有啲咁嘅情况，所以呢前次人都好真係好明白嘅。咁佢寫嘅时候呢唔会即係平铺直叙，我爱你，你爱我，大家好开心。 係点都有啲嘢发生下。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如果唔係真係边有感情嘅激动啦，即係喺嗰啲心言里面有啲喺度啊，好似有啲嘢硬係忐忑不安嗰啲咁。咁先至有劇情㗎嘛。 冇错。 不如咁样啦，呢个好情人呢我又未听过你现场唱播。 嗯，係。 唱过未㗎现场。 现场啊有开个 live 囉。 我开 live 嗰啲。 係啦係啦。 TV 就未嘅。 TV 未。 TV 未全新㗎嘛。 係呀。 等我哋新咗一次先啦。 好。 喺呢度首次唱出谭嘉仪嘅最新歌曲好情人。 走得太近，爱侣悉心护荫，承诺与责任，心愿终已不抽身。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就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在发奋。情若至深，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设计怪我不懂识穿心计，来做个惯例，假的真挚中枯萎。清楚世界无完美，纯得相信爱到死，人大了怕爱情游戏，如做新手惨遭抛弃。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在发奋。情若至深，如此率真的口吻，投入得偏激，说出只出于败家。曾是好情人，总不敷衍我相当贴身，如今不肯再用体温来衬一衬，无力去争，人生不可受伤痕。如今不肯再用体温来衬一衬，无力去争，人生不可受伤痕，无奈孤单感觉已步近。如若我肯凭耐性走出黑暗，时日刚好恋上你合唱。 我第一次听啫， 系啊， 仲要现场添。 Thank you， 好听。 多謝 即係好聽，就包括有好多種感覺嘅，要加加埋埋先至叫做好聽嘅。 嗯， 尤其是第一次聽，即係就算你個耳仔幾靈啊，咩都好啦，人嘅感覺好得意，對一隻歌嗰個感情咧，要慢慢培養嘅，好少可一見鐘情嘅，好少嘅，因為好難㗎嘛，因為你成隻歌幾分鐘長噃，又要咁多個即係咁多個旋律好複雜㗎嘛，係咪？又高又低，起承轉合，仲要聽埋你頭先話嗰啲內容咧，哎呀，內藏玄機啊，咁即係， 仲要係真人真事嚟， 真係啊， 係啊， 唔係你嘅真人真事係咪？ 是 啊 是啊 ,Oh my God! 所以这份词是我自己写的。 是啊，我刚刚想问一下，个填词人怎样想到的呢？ 你自己识写词哦，将你自己的真感情写落去。 因为我收到阿罗力威佢嘅 demo 嘅时候咧，即系呢首歌系佢作曲嘅。咁我收到佢 demo 嘅时候，我就已经哇好大感觉，即刻谂翻起嗰一段嘅感情。咁我就唉，好快就写咗。写衰咗呢个人 啊！当年呢一位好情人，唔知喺喺咪喺收音机会听到呢只歌，唔知有咩感受咧？ 系啊， 你希唔希望佢听到啊？ 都希望噶， 希望噶， 系啊，等佢知道我知道当时发生咩事咁样，不过都过咗去啦， 过咗啦，过咗先至会写出嚟啦， 系啦系啦， 你而家已经即系 put down 咗啦， 系系 冇问题啦，咁咪有另外一个好情人出现到啊，系咪啊？ 等待紧，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放低一个咁啊，第二个唔会出现噶， 系啦，同埋即系其实当你知道佢唔系真系一个好情人嘅时候，更加可以快去放低佢咯。 咁啊，即系恭喜你，咁啊唔容易噶，即系即刻要系认认真真放低，唔系得把口嗰啲，咁啊，即系能够写入佢歌词里边。仲要是自己亲自唱自己亲自写词，好难得，非常之好，又好记啦个名 字。系 系 ，thank you。 呢个好情人就值得珍，即系唔系我唔系讲个好情人啊，我讲个好情人啲歌啊，值得珍惜嘅。anyway。是啊，谭嘉仪的一首新歌啦，咁以后都会有机会在表演的场合啦，甚至乎有唱片啊等等啦。不过依家呢就真係你是 TVB 的唱片公司的嘛， 咁 有一大班Hanna 有好多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咁样。 JW 都是啊。 连思雅。 哦、连思雅是啊。 柏豪啊。 咁係如果淨係你哋都可以即係做一个好有实力的音乐节目啦。係咪都会经常出现啦，啊、譬如以往的劲歌金曲啊。 哦、啊希望可以上去 pluck 下歌。 一定得啦，你哋已经是主场噶嘛？ 唔系噶，唔系噶，而家冇分噶啦。 咁系啊，因为全世界都 welcome。 系啦，音乐系冇分嘅。 系噶，可以即系从所有以前冇乜机会上 TVB 嘅所有歌手咧，可以 crossover。 系啊， 系一件好事嚟， 系开心嘅。 系啊，非常开心。我都觉得好热闹咯，系咪？咁诶，如果讲起你以前出道咧，就参加比赛啦。 嗯。 咁诶，有首歌咧，你拣嘅系叫做《梦一场》。 嗯。 咁啊，点解咧？因为你比赛咧，佢就即系出名嘅呢、這个主唱人咧，系出名嘅一个评审嚟嘅。 系。 咁而家都仲做紧嘅，咁啊好多即系中国大陆嘅喺内地嘅一啲好大型嘅音乐比赛啦，都系佢有份做，佢系那英，那英唱歌就好出名噶啦， 超好听， 好听嘅系啊，好有风格。咁你拣咗呢只歌几时拣？我又唔系好听呢啲国语歌，少机会 吓，真系噶， 系啊，我少机会啊，我因为我已经系我唔系前线歌手嚟噶嘛，我系专唱同埋自己中意嘅歌已经太多。太个范围已经系，即系我冇办法可以喺我所有嘅时间去用回，咁啊，所以变咗，我都会间中喺网上面都睇下佢哋啲比赛，哇，啲人唱得好好啊，啲新人好犀利啊，即系因为中国人多，高手真系在民间， 系 咁，所以那英又好出名，不过系。即系做评判嗰时候，我成日见到佢，我好少听到佢唱歌。呢只歌点嘅？梦一场系咩歌？ 呢一只歌系其实都比较静态啲，同埋我点解咁中意咧？因为可能中学嘅时候咧，即系会听那英姐姐嘅歌啦，跟住仲有一笑而过嗰啲，我都好中意。 系一笑而过有。 系啦系啦，即系同埋觉得佢把声好正，好沙沙地嗰种。 系啊， 好沉， 很有 厚嗰种 味道。 系啊，好有味道。 好啊，咁我哋听下嘉怡嘅《梦一场》。 我们都 都曾经是默认给对方承诺，我们都以为这默认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牵连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生存退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他人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 播咗好多次，唱未唱过，因为第一次喺呢一度，听嘉宾唱呢一只那英嘅梦一场。这个梦未开始发噶，唔好发梦住，因为我哋十二点新闻报道后咧，先至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每一个礼拜都系咁样讲，真系，因为明天就星期一啦，星期一你开始新嘅一个礼拜，要工作啊，可能要翻学啊等等。我哋而家有呢个音乐咧，就谂起我第一次同你合作，当时电视嘅监制话，你可唔可以同个新人合唱下，我话得，冇问题啊。边位啊？我哋有个新人咧，叫做谭嘉仪。哦 ，OK， 好啊，好啊，我哋一起唱歌啊，咁样，咁我哋就开始第一次嘅合作。 第一次合作。 原来系你只歌嚟嘅，咁当然啦，呢只本来系陈百强，但系咧重唱好成功咧，又系你。所有嘅旧歌，你系咪一手包办晒啊？当时，所有旧歌都系归你。 唔系嘅，唔系嘅，其他歌手都有。 非常之好，因为呢个电视剧集嘅歌曲好应景。 有了你，顿觉增 假风吹，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盼泪，见笑一秒都空虚。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作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并着似着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明着似在飞，身的顾虑，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 制，为他的人生带来巨大空虚。安德鲁是女王和菲纳亲王的第二位儿子。安德鲁说，温莎堡举行家族祷告之后，母亲陷入对离世丈夫的沉思。安德鲁形容父亲是国家的祖父，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可能比任何人有更深切的体会。他为母亲感到难过，会支持他度过困难的时刻。另外，英國坎特伯雷大教堂為菲臘親王舉行特別追思儀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主持。韋爾比在儀式中帶領禱告，表示雖然菲臘親王離世時年事已高，但對深愛他的人來說，仍然是難以釋懷。天氣方面，中國東南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晨光大学 KOL 系列，晨光财经第一线， 吹神厨房， 9:30梁咏钟， 唔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咏钟、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向，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 多谢你陪我哋由九点钟到十一点几啦，噃收音旁边嘅朋友感激你，因为除咗香港收听嘅朋友，仲有全世界外国同时收听，再加上咧而家可能听翻我哋嘅网上重播都未定啊，咁诶都系一家亲，希望可以每个星期任何时间可以喺网上或者现场都听到呢啲同我哋一齐成长嘅经典靓歌，经典。感觉阿嘉怡啊，头先咧就较早前你系唱咗《Woman in Love》， 嗯， 好好听，真系好有英文歌嘅味道。 多谢。 咁所以咧就头先啊，我细个嘅时候都会听好多啲怀旧嘅英文歌。 嗯， 你觉得英文歌会唔会即系令到你唱歌嘅风格啊，或者技巧啊上边会有影响唱中文歌嘅咧？你觉得？ 其实都绝对会噶，因为咧一唱英文歌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嗰啲咬字啊、发音咧，好似真系啊，我知道点样，好似发音会响啲，跟住就运用落去中文嘅某啲字里面咯。系啊，我谂系呢个关系， 令到好多嘢嘅，尤其是咧，即系可以轻声唱嘅时候咧。越近你耳边，好似有人喺度按摩紧你嘅耳膜一样。 冇错。 有一只歌就系咁嘅。我初听嘅时候就觉得哇，真系好舒服。就系 Carpenters 嘅 Close to You， 真系越嚟越近，喺你耳边唱歌一样。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喺你耳边唱啦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s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is in your head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j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Carpenter 就是 Karen Carpenter 把声音，我经常都听佢嘅，而家仲由细听到大，真系好舒服。因为你想 relax 一下，即系工作嘅压力，或者揸紧车嘅时候咧，即系唔想咁烦躁咧，听 Carpenter 就啱晒。所以咧，如果你头先唱 Close to You 咧，就越嚟越觉得话好亲切嘅声音。咁所以咧，就令我谂起另外一首我经常听 Carpenter。唱的英文歌，当然这首歌不是他们原唱的，原唱的 Anne Murray， 但是这首歌我都非常喜欢 Carpenters 的版本，叫做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I must be dreaming, 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oh, I just fall.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Be magic the way I hold you and the night just seems to fly.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e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一首本来是一个民歌首唱，但是 Carpenter 改咗，你未听过呢啲旧歌？ 我未听过，但系 magic 真系 magic，magic 好好听。 以前真系太多呢啲 即系精品，所以我好唔舍得，即系话，唉， 我翻去会 search 嚟听咯，再 just, 你会即系等于我一听再听以前嘅好耐。N 年前已經有聽了，因為我做了 DJ 很多年，但是現在我都會經常拿回來聽，就好像這些歌的歌名一樣，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現在即我對這些歌現在聽回的感情還濃過以前我初初做 DJ 即介紹這些歌，播這些歌，聽這些歌，不知道為什麼過了很多年之後你再聽，哇，那些感覺呢又有另外一種層次， 有 又不是回憶，現在是新的層次，可能個人大了，你對於譬如你簡單到一隻情歌這樣，即他們剛才說哇他們很浪漫的，你知道的歌詞，哇，我估不到，我好似发梦咁，原来你瞓喺我身边，即系嗰啲两个人嗰种爱情咧，可能年轻嘅时候你未必感受到咁深， 系， 咁所以咧好多歌都系有第二个阶段、第三、第四，甚至乎系永远一个唔同嘅阶段，系听嗰个人都会一路不断咁演变，系咪？ 冇错。 嗱，所以你好嘅歌，无论系英文歌，当然中文歌更加，因为我哋。听惯咗，嘉怡，我哋而家有唱一只你心仪嘅中文歌，好 吗？系，好啊。咁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好中意 Sammy 啦。 啊， 咁所以咧， 谢秀文 系啦，系佢嘅歌咧，我都应该耳熟能详，全部都背到出嚟。 好啊。 咁啊，送俾大家呢一只我好中意嘅，叫做《默契》。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正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间怎去做估计，和你默契，爱一生一世。是你令人生能完美，谁人及你等于我一切，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正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间怎去作估计，和你默契，爱一生一世，是你令人生能完美，谁人及你等于我一切。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正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间怎去做估计， 呢个歌就是大家都好熟悉啦，尤其是 Sammy 迷添啦，叫做默契。我哋而家有一个长发姑娘咧，想演绎一只歌叫做短发，得唔得？ 我曾经都短发过， 曾经啊， 系啊，上年年头嘅时候， 哦，系啊，咁啊，即系咁长头发，我谂要留好耐啊。 是的， 是差不多是啊，你很长了现在的头发。 是啊， 现在很少女仔肯咁有耐性留咁长，短发容易打理一点。 是啦，快干一点。 不过这歌呢不知道快不快干，应该不会。这歌又 很滋润的。 很长流的。 很长流的，是啊。 没错。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宗是本地感染，同早前个案有关。患者都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一个3室单位，其余11宗是输入个案。另外有十几宗的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的两名本地确诊的患者住的楼层高过早前确诊患者所住的楼层。其中一名71岁退休男患者上星期三发病，有喉咙痕和发烧。至于63岁家庭主妇就没有病征。11宗输入个案来自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有5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123宗个案，25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10宗源头不明。 一名58岁渠务署承建商员工日前工作期间不适，当晚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他在去世前23日，即是上个月16日，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卫生署表示，死者本身有吸烟习惯。他在今个月8日，即是上星期晚，在渠务署的协调控制中心工作期间，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其后不省人事。救护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他心脏骤停，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署方指，那名男子曾经在林士德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他在中心接受观察的时候，并无不适记录。有关个案将会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政府已经筛选4间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协助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包括支付宝香港、八达通、拍住相和 WeChat Pay HK， 目标是在暑假期间开始接受登记。发放的期数、每次发放的金额和使用期限等，尽快敲定细节。政府说，4间营办商已经涵盖3万至10万间本地的商户，相信已经能够覆盖市民日常消费的支付工具。政府将会设立中央登记系统，俾市民以电子方式登记。如果去年曾经登记现金发放计划，部分个人资料会自动载入申请表格页面。4间营办商都表示，都会将因为消费券所得的额外收益，以不同的方式回馈商户同或者用户。菲律宾外长洛伦扎纳同美国防长。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和美国防长奥斯丁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南海局势。双方都表示期待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指两国防长亦都讨论过地区安全局势。报道说，奥斯丁重申双方军队互访协定的重要性。菲律宾外长洛钦早前亦都就南海问题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表示关注中国船只集结在有争议的牛轭礁水域。布林肯当时强调，美菲互惠条约适用于南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目的为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默 生的地方，同人领导下纯白色的宅房。你说要永远拥有这夜风光，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够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如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 时间到了11:37，我哋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谭嘉仪，嘉仪。曾经有个电视剧集好出名嘅，叫做《白色强人》。 系 咁啊，里边咧又就有你喺度啦。 嗯， 唔系演戏， 有我把声喺度。 系啊， 系啦。 你把声真系令到呢个剧咧声色不少。嗰只好 hit 嘅歌咧，好流行嘅歌咧，叫做《Can You Hear》。听唔听到啊？梗系听到啦，听到好多次添。当年《白色强人》嘅插曲，谭嘉仪。嘅歌曲叫做 Can You Hear? Can you hear me? Whispering your name? Do you feel me? Lying beside you? Even though we're apart, Can you hear my beating heart? It's sending message to you. Can you hear me calling out your name in the moment? Hoping we will treasure how she drifted us apart. The space in my heart. 电视剧叫做《白色强人》，里面有这一首好听的英文插曲 Can you hear？ 现在有另外一个正在播放的《爱美丽狂想曲》，也都有一首非常之浪漫的英文插曲，都是我们今晚的特别嘉宾谭嘉仪的歌曲《Fallen in Love》。 Touch the nighttime, light caresses the bay. Sparkling, shimmering, hope that flows my way. Watercolors of endless summers, more than love songs could say. Rhyme and reason for how I'm feeling today. 我哋刚刚唔系播紧一只外国嘅唱片，系我哋本地嘅歌手，今日特别嘉宾 谭嘉仪现场唱的 Fallen in Love。 不过他说是不是如果说一些情深的说话用广东话更加真挚啊？ 没错。 听紧我哋嘅同享一个月亮喺地球嘅朋友，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才有可更少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就看上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纵使千千万星掠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纵使千千万星掠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不那天再共你唱。 今晚嘅千千阙歌。陪住你进入梦乡，下个星期日9点再见。Good night， 多谢嘉怡。 Good night。